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央视纪录频道将于6月8号起开播6集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深度聚焦当代文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茅盾文学奖得主贾平凹、刘震云、阿来、迟子建、毕飞宇将共同讲述文学背后的故事。北京电视台主办的国粹家水陆戏陆大运河年度戏曲精品大会近日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举行了一场戏曲精品公演，京杭大运河沿线的11个专业戏曲院团参加，各院团都带来了本团最具特色的经典节目。目前北京电视台戏曲公开课正在欢天戏地栏目当中播出，其余的内容也将在每周一次陆续播出。谢泽执导，陈翔、陈瑶、卢山等人主演的电视剧《像我们一样年轻》将于今晚在湖南卫视开播。这部剧讲述了几个不同境遇的年轻人在追梦的道路上，虽然遇到各种困难，但始终不认输不言败，一直拼搏奋斗的故事。经典情景剧《家有儿女》的升级版《家有儿女初长成》将于明晚在东方卫视播出。这部剧由张一山、高亚麟、王林、周小斌、宋宁、张叶子等人主演，讲述了两个重组家庭温馨欢乐的日常生活。徐静蕾亲任监制的科幻青春剧《同学两亿岁》将于本月30号在爱奇艺开播。近日在北京第80中学举行的开播发布会上，徐静蕾身穿校服现身母校。这部剧讲述了高中生一墨被外星人附身之后展开的一系列校园青春故事。曾凭借《六弄咖啡馆》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角的林柏宏再度出演新片《给19岁的我自己》。这部电影近日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影片讲述了29岁的杨逸雪通过给19岁的自己写信，借用时光盒子试图挽回错过的爱人，弥补青春遗憾的故事。影片将于明天在全国公映。由台湾导演陈烈执导的电影《爱是永恒》明天上映，影片讲述了两代人的命运，两代人的爱情际遇和态度，给人以全新的维度视角审视父辈与青年一代的情感。将于6月1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哆啦 A 梦：大雄的金银岛》昨天发布了启航篇预告。在故事当中，哆啦 A 梦和小伙伴们将以宝藏为目标，在有关战斗与友情的旅程当中，向着地平线的尽头大胆出发，为观众带来一段沉浸在海洋气息当中的夏日大冒险。老朋友带领新伙伴再次回归，陪伴小观众度过六一。亲子动画电影《魔镜奇缘2》将在6/1档上映。影片延续第一部既轻松又感人的风格，讲述了善良美丽的女孩塞拉和寻找时光宝石的辛西亚为了拯救各自的母亲进入海底与小美人鱼公主一同冒险的故事。电影《潜艇总动员：海底2万里》将于6月1号上映。影片讲述了潜水艇阿丽发现大家追击的海怪竟是拥有神奇动力核的潜艇鹦鹉螺号，两人一起经历了海底2万里的冒险之旅。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局地有扬沙天气，偏北风4到5级，阵风也有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呢，晴转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7分，欢迎您在这个周一的下午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全新的一周越来越热啊。 是， 真的是这样。 嗯， 这两天大家辛苦了啊，这么多的这个大片聚一块儿，这个周末呢可能也没闲着。 嗯，这周一这么多电影还得上班，天还这么热是吧，适合躲在电影院里边看电影。 哎，这周更不用说了啊，这周更不消说的是到了周末您得陪孩子看电影。 哟呵，张帆这用语啊，这个尖酸的。不消说，哎呀，你想消谁呀、啊、你、哎、不消说、 这个、反正消谁都是消尖了嘛。 哎呀， 主要是针对你 啊， 是吧？有孩子这周末是逃不掉了。 嗯，对对对 对，没办法了。 我们孩子还是不适合现在到电影院来看电影的啊，在家里面这个投影啊，看着社会人 的传记 啊，就已经挨麦 了， 足矣啊。 确实啊，这个很心疼。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陪孩子，我昨天看到，老赵昨天是带孩子去哪儿了，是吧？ 啊、哦， 昨天是前天，去了美术馆， 全都去了， 啊、是吧？ 昨天也去了啊。昨天去的动物园， 人多吗？ 啊， 挺多的吧。 你把那 mother 去了，确实啊，这个现在是莺飞草长都过了啊， 过了， 鸟语鸟语花香，那个满天飞毛也都过了，嗯、是吧？现在就是、 出去人多了， 哎，确实啊，而且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确实文化生活非常的丰富、 嗯、 啊，就是哪里人多、嗯，哪里就一定是有好看的东西。 对，嗯、除了我们刚才说博物馆啊，什么的艺术馆、美术馆啊，还有你去的动物园啊。你就该去动物园嘛，这个你还得去电影院，因为我们每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电影的消息特别多。从每个周一我们的这个情况来看呢， 基本上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到周一啊，大家纷纷来报道啊，来打卡，来说一说自己在周末看了什么电影， 嗯， 是吧？因为周五的时候一吆喝，你看上周五吆喝的就没吆喝响啊， 嗯， 上周五你吆喝呢，那票房不行， 嗨， 《星战外传》啊，是真的， 哦， 真的不行， 哦， 啊，这回不是这个我们， 哎，张帆那么宣传还不行，太不给面子了， 哎呀，你上回鹿晗宣传也没票房也没有特别特别高了， 哦，是吗？你还敢拿我们节目这鹿晗相提并论？ 哎，对，就是给他个面子吧。 反正从这一点上，我们都没做到啊。 是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周一啊，也不例外，和大家周一小盘点， 继续宣传鹿晗，不是，那个，继续宣传， 哎哎哎哎，你是收了钱了，你，哎，人家不可能给 啊啊。 今天是周一小盘点的时间呢，也跟大家来盘点一下， 嗯， 刚刚过去的周末两天，究竟是哪部电影最刷屏？ 好， 另外啊。 啊 再要说说，就是老说刷屏刷屏， 啊， 有朋友提意见 啊， 说没有刷屏就不能说吗？ 哦，对对 对， 对， 是吧？ 确实是， 哎， 对， 就我们看了的啊，嗯，大家都没看的，你们怎么就不说说？ 对，咱们不但要说刷屏的，还要说不行的，是吧？ 哎， 要怎么叫周一小甜点？ 完了，今天完蛋了。好，以后就周一小甜点， 哎， 好吧？ 小甜点， 哎，小甜点 啊， 啊，小甜点呢还得小甜甜。 小甜甜布兰妮呀， 啊！哎，今天我们一开始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盘点时刻啊！ 嗯， 要跟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个周末究竟哪部电影或者说哪几部电影是最刷屏，另外还有哪些电影可能还藏在深闺人未知。 哦，这个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这样啊，这个刚才赵亮说了，这个，话多他给我，是吧？ 对， 哎，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盘点时刻。 嗯， 一起来看一看，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两天。中国影视，中国的电影市场有哪几部电影进入了头五名？另外呢，我们一会儿也会看到，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也会了解一下，在您身边，在北京哪五部电影是位列前五？首先了解的是中国电影市场，中国内地电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两天。票房排名前五名的分别是， 嗯， 第五名《完美陌生人》。 好， 一会儿我们会提到这部电影啊，它的在周末两天的票房呢是1309.3万元。 哟，可以啊！ 它的这个场次占比占到了7.9%，也就是说一个小场次的占比， 嗯， 博得了一个 取得了 不错的成绩， 好的成绩， 1000多万 啊。排在第四位的是《寂静之地》。寂静之地呢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1.7亿，而在周末两天的票房是2053.9万元。 嗯， 排在第三位的是刚才说什么来着，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它的累计票房已经达到6283.56万。 哎呀，这么几个大片还不如寂静之地啊，啊，哦，不如人一半呢快，嗯， 这个当然我们知道寂静之地呢它是累计票房，它的上映天数已经很多了， 嗯， 而这个游侠索罗呢在周五刚刚来， 嗯， 但是我们对比一下，在周末两天的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中国内地市场票房达到4206.2万元， 嗯， 也就是说它仅仅比我们刚刚提到的寂静之地在这个周末的两天多了一倍， 嗯，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影响它的排片，是吧？ 哎，这个你得跟经理来说去。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在周末两天中国电影市场内地电影票房排在第二位的是《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它的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21.3亿。 嗯， 啊，这已经是突破20亿的，在最近一段时间不太多的电影了。 嗯， 它在周末两天中国内地票房9016.9万， 这家伙这还这么强势啊！ 万，别说完了。对，还是很强势。 啊， 周末两天拿到接近1亿的成绩， 对呀， 确实是非常厉害了。 啊，你要知道这多长时间了， 对 吧？ 怪不得很多片子都唯恐避之不及。 对， 嗯 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宣布一下，在这个周末两天，大家心目当中哪一部电影是刷屏最多的呢？ 嗯， 这部电影已经在周末两天的中国内地电影票房上位居第一，它是累计票房达到5.2亿的《超时空同居》。 嘿，你就说吧，我看好哪个票房高。嗯， 前两天不遗余力的你给我灌输了一下超时空同居的理念，是吧？ 是不是？哎，我知道我是奔着超时空去的啊，不知道你是奔着哪个去的。 好吧，那，超时空同居呢，我们看到它在这个整个的票房成绩呢，应该是刚才提到的中国内地票房是已经1.2063亿，也就是说在两天的时间内拿到了1亿多，比复仇者联盟三要高出了接近3000万。 非常厉害了。 嗯， 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呢，应该是中国内地电影票房，也就是说咱们全国的一个票房的呈现情况。 嗯， 接下来我们还得关心一下，其实啊，很多人都说我在北京，我就想知道在北京啊，有多少人跟我一起看了那部电影。 哦， 哎，我们来看看在北京的电影市场究竟是哪几部片子进入了前五名的行列。周末两天，刚刚过去这两天，在北京的电影市场呢，其实跟全国的这个水平，或者说全国的这样一个排序，基本一致。 嗯， 排在第五位的依然是《完美陌生人》，在北京拿到了130万的票房，《寂静之地》在北京排在第四位，拿到167万票房，《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298万的票房，《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668万的票房，《超时空同居》还是名列第一。 嗯， 这部电影在北京的电影市场周末两天已经拿到829万8000的票房。 嗯，他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奔10亿去哈、啊？他那里边不是叫十亿吗？他改名啊？ 对、啊、是那个人物哈、 啊啊，人物叫十亿。 现在累计票房大概是、啊、我们看到中国内地市场累计票房是5亿2100万，嗯、 道阻且长。你要知道，我觉得啊，可以并入同类型的。当然，这个当时的这个热点好像比他还要更热，就是前任三嘛，这几乎是上一个，就是我们说跟爱情有关的电影的 爆款， 爆款是吧？当时前任三的票房可是十几个亿哦， 而且干掉了我们在周五已经说过的、干掉的是星球大战、 星球大战，对，19.4亿，我刚查了一下啊，这个是吧，超时空还是得回去把它灭掉一下啊才行啊。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中国电影市场在以及啊北京电影市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两天当中拿到的一个成绩。那事实上呢，在整个的周末的情况来看呢，有排名在第五位后面的还有很多很多电影。 嗯， 在这一阶段，也就是在我们看到的复仇者联盟这样一个大军压境的情况下、 嗯、 依然有很多电影是没有避开它的锋芒。 没错， 当然受其伤害的有很多啊，也有一些不惧强敌， 嗯， 继续啊、嗯、这个执着前行的。 哎 哎， 嗯，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盘点当中呢，还是要跟大家来问一个问题，在周末两天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五部电影，你刷的是哪一部？ 嗯， 我相信可能有人会二刷其中的某几部。 没错，对，我是还没来得及去二刷呢啊。我觉得啊，这个肯定是我得被人拽着去刷一遍《超时空同居》，自己呢还想刷一遍《复联三》。 超时空同居你是第一时间去看了？ 是，对， 然后还想二刷。 这个不得不二刷。 哎，对，有人要同、不是有人要同看？ 哎，同看， 同看，同看，同看《超时空同居》。 另外呢，看完《复仇者》之后呢，我估计拐弯还得看一看《星战》，是吧？ 好吧，那期待一下这个赵亮的这个二刷三刷之后啊，看这个票房有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哎，就是你记住，我看好的那票房都错不了。 好， 真的啊。 那我们看一看错得了的是什么。 嗯， 因为你刚才提到了，凡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可能热点关注的电影，基本都是在排名在前五或者前三的电影，对吧？ 嗯， 前三的作品。 嗯，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会关注到一些可能你还不太熟悉的，有可能你听到名字都会错过的电影。 嗯， 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啊，他们依然在默默无闻的奋战着。到底是哪些电影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第一部电影应该是这个，它的名字啊听起来特别像是某一个大片系列。 嗯， 啊，它的名字叫《命运速递》。 好，听一听。 你爱我吗？ 哎呀， 真的吗？ 他说，世界一直在变化中，所有的东西都在变，那我为什么一直没变呢？ 一切偶然都是必然，一切必然都是偶然。 怎么了你是不是那你呢？ 你知道什么是命运吗？命运就是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你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也是你的使命。 我跟了你六年， 他欠你多少钱？ 不是你跟我六年，是我带你。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爱我吗？ 好，那欠我欠，这个还我欠，你欠我血，得还我血。 开门！ 站住！ 你把他怎么了？ 招了小妞赏年事，其实就是想赏她，是不是？ 是电影。 刚刚听到的这部作品的名字叫做《命运速递》。 嗯， 那我们刚才问过大家了，在我们列举的前五位，就是票房成绩特别好的前五位作品当中，你究竟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两天刷的是哪一部？如果你没有刷其中的一部，没有二刷三刷的话，那么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些电影，你又会选择其中哪一部呢？命运速递这部电影值得来说一说，因为我看到它的标题就吓一跳，因为我看到标题，这个标题是怎么写？说姜文导演盛赞，这是近年来最有劲儿的电影。 多好，一下子得罪那么多人是吧？近年来不知道进到多少年来啊。 听起来特别像一个掰腕的电影是吧、 啊、是是是是是、啊、 这部电影呢是由李飞导演、赵秉睿、吕小林、于矮磊主演，喜剧故事《命运速递》。 嗯， 这部电影呢其实我们刚才说过了，接下来说到的都是已经上映的，所以这部作品也在其中。上个周五它也是加入了这个混战。 嗯， 上个周五刚刚上映，在同期的好莱坞大片和国内强片的夹击之下，它凭借多线叙事和精彩爆笑的群戏还是赢得了不错的上座率。 哎，这个名字听起来特别像法国或者是 速递嘛， 西班牙的或者是美国的那个，就是讲出租车司机的那些故事， 绝命速递啊， 哎， 玩命速递， 对对对对对，特别像那个啊。 哎，那么这部由李飞导演自编自导的电影呢，据说它是采用黑色幽默的方式解构当下青年人所面临的诸多现实无奈。这部电影刚刚开始出现，应该是在第九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它斩获了四项大奖的提名。从上个周五上映以来呢，我们看到为什么说他受到的是夹击，来看一下他的旁边都有谁，埋伏的都有谁。正面来的是《复仇者联盟三：星球大战外传》，那么在其他的方面，我们看到《超时空同居》，这也是国产电影对他的一次重大的夹击。再加上口碑非常硬的，一会儿会提到的国外的影片《完美陌生人》和《寂静之地》，也会让他热度分流。 呵，啊。 所以这部小成本喜剧《命运速递》啊，它的命运如何呢？在上映的首个周末，平均排片不足3%。 嗯， 大家都知道3%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排片量了啊？ 对， 低于1%基本上都不提了。 我觉得啊，这个名字非常重要啊，可能很多人就会因为这个名字呢，就是走进电影院啊。你看这个张帆这稿子里边有正面攻击的，是吧？有背后袭击的。还有两侧夹击的， 那这 个热度分流的，你是多不容易， 名称一躲，案件难防，是吧？ 所以说，你得先有一个，就是起码说，哎，表面上看起来有一个比较刺激性的名字，是吧？ 你觉得这够刺激吗？ 哎，我觉得还可以吧。 也可能是你说对了，这个名字的刺激使得它的上映首日实现了上座率11.3%， 对， 分别高出了同日上映的《完美陌生人》3%，高出《星球大战外传》4%， 对。当然了，你的这个票房的，就是说凭借口碑的持续发酵，那肯定是由你电影的品质决定的。但是你首先得让第一部分人是吧？ 嗯， 你的第一桶票房金是吧？得通过这个名字忽悠是吧？大家得能进去看啊。 来，我们看一下影评人怎么来评价这部电影，说它聚焦当代社会现实，描摹年轻人真实状态，把人们摇摆于生存与生活之间，斡旋于爱情与亲情之中的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不是说的我吗？ 啊。那这个电影是非你莫属了啊。著名影评人梅雪峰说，导演是在技术和表达之间做了很好的平衡，对小人物的描绘及任务状态的把控轻巧又准确。刚才说的这部电影的名字你记住了吗？叫做 《命运速递》。 对，那这个电影在上个周五上映，这周是不是你也有时间去刷一回呢？ 嗯， 我们等待一下各位的回信儿。 嗯，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看，在上周上映的这些电影当中，还有哪一部你不曾关注？接下来这部名字，我觉得也是有那种就是异曲同工之妙啊，叫《完美陌生人》。这部电影刚才一直在提它哈，说到的这部电影呢，应该跟很多这个叫手机秘密啊保护者特别有关系。我们知道冯小刚导演的《手机二》已经在拍摄当中， 对。对， 这部电影被誉为叫意大利的手机电影手机、 哦、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先来跟着影片的这个氛围一起了解一下。 我感觉那个镇子 Pronto? Chi è? Conosciamo bene。 一听歌剧的状态你就知道发源地意大利啊。话题佳作《完美陌生人》也是在上个周五5月25号登陆全国院线上映以来呢， 据说在很多的网站的评分还是不错的啊，比如说淘票票的评分是 8.5 分， 嗯， 猫眼评分是 8.6 分，位居同档期新片第一， 嗯， 首周末累计突破票房1600万。刚才我们提到的在中国电影市场和北京电影市场的前五位，周末前五位当中，它刚好是处在第五位的位置。 哎， 它也创下了一个记录，你知道什么记录吗？这个记录想起来非常的奇妙啊。 嗯， 它是意大利电影在中国的卖座记录。 哇， 很长时间没有看过意大利电影 了。对啊，这个对意大利电影还停留在什么美丽的西西里岛。是吧？ 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 啊！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 你这辈子就看过哪一部意大利电影 啊？是吧？啊，你这我这倒装还用的还不错，哎、 不错不错啊！你就是特别喜欢那位嘛，是吧？啊、 然后这个别的电影，你就我真是想不起来了哈、啊。 其实意大利电影呢，在某一段时间跟咱们还距离比较近，在近些年呢，可能还是擦肩而过的比较多。 嗯， 那我们说到这部电影为什么受人关注呢？其实它讲的故事很有意思，它是通过三对夫妻和一个好朋友在手机秘密曝光之后展开的情感审判。你听听啊！ 哎呀，这上班去，脸也冒光了。 我告诉你啊，这审判来的不一样，不是别人的审判，是你自己对自己的审判。 嗯， 这故事里讲的什么事儿呢？说有三对处于各个婚姻阶段的伴侣，还有一个宅男，七个人在一块吃晚饭。 嗯， 这女主人她提了个这个一个建议啊。 嗯， 她说啊，今天晚上从某个时间开始，咱们所有人啊，公开自己的每一个电话、每一条短信、每一个邮件的内容。 嗯。 从现在开始， 嗯， 你光答应，你公开一个试试，由此啊，很多秘密就不是秘密了 啊，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开始发生变化， 嗯、 啊，这个用影这个电影介绍当中话来说，就是无数疮痍在这场坦白局当中被揭开，复杂的男女情感让所有人都陷入困局。 嗯， 什么是婚姻感情当中最不可触碰的底线？ 就是真心话和大冒险。 而且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 啊， 那天晚上月食。 哦， 说了， 嗯， 这个众人遭遇的难言的禁忌，还是隐藏的真心。月食过后，谎言还能继续吗？ 哎，这叫有人说叫现代社交的黑色预言啊， 完美陌生人、 就是、啊，把自己那点事儿是吧，嗯，都得抖了出来。哎， 你看他们怎么评价这电影啊？有人说了，嗯、这个片中每个手机都像是不定时的炸弹， 嗯 啊，一旦响起就是不可告人的秘密曝光。 哎，哪有这样的聚会？告诉我，我不去。 还有人评价说，最近的时间呢，我们看到这几年以来呢，像什么西班牙语电影。什么我们看到的巴西电影是吧， 嗯， 包括这次意大利电影，这种我们称之为小语种啊，是因为在电影市场上遇到的不多， 嗯， 这样的语言的片子呢会越来越多的进入中国市场。 没错、 究竟这部电影是不是你在这个周末刷屏的电影、 哎、 这是考验感情的电影啊。 哎，点着点说情感审判，一打开收音机我就听到这个，这还不是最劲爆的、 你继续往下听。 哎，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些呢都是在上个周五已经开始上映的电影，那么一会儿呢我们会逐渐的过渡到这一周即将和大家见面的新作品。广告之后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固化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方向，东二环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方向，以及北五环香白旗桥到肖家河桥由东向西方向，这些路段啊，平均的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交通运行压力比较大，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的4:33，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今天我们来一盘小甜点。 好，周一小甜点，哎啊，周一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周末的影视，以及这周我们究竟有哪些新的好的看点。刚才在说话的同时呢，各位都有自己的一些小意见啊。这个期望说了，这个周六周日真是太忙了，挤了时间，午饭都没吃，看了《完美陌生人》。 嗯， 哎，这个真是有看的啊。他说虽然是迟来的佳作，对得起我的票钱，对得起我的时间。 哎，暖男还问我们哈，说那个家族能穿越的电影，这是咱们周末版的节目，哎呦，真不容易啊。 那是什么？哦， 周末版的节目《时空恋旅人》啊，我已经在微信平台上回答他了。 好，谢谢暖男啊，这个周末您还听了是吧？ 啊， 好， 什么意思呢？ 好 啊，我解读的能不听吗？这个整个家族穿越的是《时空恋旅人》啊，两个人那个形成一个家庭的能穿越的是那个超时空同居啊。 我说呢，怎么听起来这个话题有点穿越呢？穿到周日去了啊！来，继续来看看这个朋友们的留言。 希望说的这个完美陌生人，我真是没有想到在平台上还有出现的这样的几率。因为这部电影在一个月前有人推荐的时候呢，基本上我是拒绝的啊 啊、 当时有一个这个、想法，就是大家可能跟我一样都是拒绝的。你哎，但是除了期盼之外， 嗯， 你知道福尔摩斯说什么吗？ 嗯， 南福尔摩斯在平台上的这个留言也相当精彩。他说：“我为人坦荡荡， 嗯、 手机对我来说永远都不会是炸弹。 嗯” 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这个啊， 嗯， 跟大伙儿一块儿去看《完美陌生人》， 嗯， 尤其是带着最亲近那位， 跟大伙儿一块儿去看，你别隐藏了。 对呀、啊，一样的，《完美陌生人》是大伙儿一块儿的游戏 啊、哦， 两个人游戏不好玩 啊、 哦，你得再找其他几对人啊，几口子， 然后 一块儿看， 互相还都认识是吧？ 哎， 啊、 哦、啊、 哦！你说他们怎么想的呢？ 哎，这就是这部电影的、特别奇妙的。 我觉得这南福尔摩斯啊、嗯，他一定是破案那个，是吧？他自己为人坦荡荡，他想参加这游戏。 啊、我知道你的意思，你说那个游戏里边有一法官是吧、这游戏里没有， 没有是吧？那他叫福尔摩斯的， 找谁的？所有的人都必须坦诚 啊！ 我这个说起来，有些电影的的确确会，这怎么说呢？不叫直击人心了。这叫解剖的太厉害。 嗯， 想象一下，在咱们的电影这个放映过程当中，很多人是不是已经开始心惊胆战呢？其实说这部电影啊，还不是特别特别的厉害。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在两周之前已经跟大家见面的一部电影，我看到有一标题特别有意思，他们说这部电影在去年的上海电影节的时候， 嗯，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时候叫一票难求、 哦、 可是真上映了，它为什么就这么惨、 哦、 为什么这么惨，你听听，就是这部电影。 今度こそちゃんとする、信じてほしい。 ダブル不倫して逃げてきたって噂だよ。 这部电影就是在上个应该是上上一周啊、 嗯、 已经和中国观众见面的日本电影咒言。 嗯，鬼片我知道、嗯、 那叫咒怨 啊，鬼片吗？那个 这叫咒言， 出轨啊，出轨的鬼， 颜面的颜， 颜面的颜。 哎，你给我留点颜面， 就是大白脸嘛，就是 咒言、啊、 白天的脸嘛，大白脸、 这部电影啊， 嗯， 真是我觉得是两个时空不同的待遇啊、 嗯、 啊，这部电影是由上户彩和斋藤工主演。很多人可能对上户彩现在是特别着迷啊，我看到很多喜欢日本电影的朋友， 哎， 一看到这三个字啊，看到这样一个名字、嗯、就激动不已了。 这讲的是一个感情危机的故事啊。 嗯，他讲的是离婚之后 啊 恢复单身的沙河、嗯、在海滨小镇的餐馆里 没有上是吧？啊 啊， 沙河没有上。 你有正经的吗？禁言。那个 啊， 再说一遍， 嗯， 离婚之后恢复单身。离婚之后恢复单身的沙河， 嗯， 没有上户彩扮演的。 我 你再来 一块儿说， 你再来， 你连一块儿说，我容易解读错 了 啊啊！ 离婚之后恢复单身的沙河，在海滨小镇的餐馆里打工度日。 哎， 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沙河和北野再次相遇了。他们约定了不再见面的两个人，在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感情被重新点燃。其实这样的这个梗概或者简介呢，是没有太多可能让你了解更多剧情的。 对。 但是我们要说，这部《咒言》呢，在2017年6月10号日本上映的时候是非常的火，因为《咒言》在它的剧版呢，应该是让很多日剧迷非常非常动心的。 嗯。 而这次改编成影版之后，其实在去年啊，因为时隔一年之后才在中国上映，2018年的5月18号在中国上映。 嗯。 那么上映之后呢，遇到的这样一个冷遇，也是让很多日剧迷没有想到的 哦。 相较于在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被非常非常这个争相报道的那个火热的局面，咒言在国内上映之后呢，可以说是悄无声息。 嗯， 在复联三和超时空同居的夹击之下，我们又在说夹击啊、 嗯、 这个月的主题就是各种电影的夹击。5月18号上映的咒言11天的票房刚刚过了1255万， 嗯， 所以这个成绩就是相当之差， 确实让人没想到。按理说他这个类型啊，就是而且主打的人群应该跟这两部电影的目标人群不太一样哈、啊、是吧？ 对对对， 就那个夹击 应该是有分众的， 他扫射不着这个大白脸，就是咒言的这个观众。 超时空同居有没有可能呢？ 有可能吧， 爱情题材就是大范围可能啊， 有可能， 但是跟复联三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我觉得是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对于这个日本文化哈、日本题材感兴趣的，他可能对这个美国那边的是吧就不是特别感冒， 对，尤其是这个漫画改编的动作科幻类的电影、对于这样的受众应该没有特别强的吸引力。 而且关键是这个复联三上映很久了对吧，这个就是你特别 好几年了， 就热情特别高的可能很早就看完了。我觉得是， 但是二刷三刷确实存在、我们刚才看到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在再刷再刷， 没错啊。 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昼颜，为什么讲他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时候是受到非常非常高的待遇， 是不是有点那个日本版花样年华的意思？ 有可能、因为当时是这样的啊、说近5000张的电影票，去年的上映节，30秒一抢而光， 嚯！ 然后当时说那个排队的情况，在入场排队都排好几百米 哦， 所以这个应该是当时被很多很多的什么公众号啊，网络上的大 V 们争相推荐的，但是在这一次我们看到，在中国内地上映之后，因为可能在时间上也有差异吧。刚好晚了差不多一年 啊， 所以很多的中国影迷是不是已经在其他渠道已经看到？ 有可能 啊，或者日本旅行的时候你不看中文字幕你也能看懂了、是吧？有这个可能啊。有人纠结为什么是冰火两重天，我看到一个非常好的答案。有人说这是片方和发行方可能忽略的一个事实 哦， 那就是从电影节到电影院，这本来就是两个中国电影市场。其实很多电影节我们都看到类似的情况，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所谓佳作啊，一票难求，但是如果真的放到商业电影的市场上去竞争的话，不一定有好的结果。 可能这个放映方式的不同吧，会造成大家的信息的不太对的。 早说嘛，应该是在那个艺联上嘛，是吧、 对对对， 这个是不是长线放映就会好一点？好，刚才提到的这些呢应该都是我们总结的啊，已经上映的，在上周或者上上周进入大家的视野，但是有人却视而不见的电影，都挺惨的，有一部分挺惨的 啊。 像《完美陌生人》这样的片子呢，可能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还会后继有力。 没错啊。而且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这所谓的小语种电影的关注啊，这两年绝对有抬头之势啊。只要它品质过硬，它的这个票房的持久力还是非常可观的。 说了这么多这个票房都不行的，我们听一票房行的，好了。我们来听一听，跟大家重温一下来自《超时空同居》当中的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到底出现在这个电影当中哪一部分我不是很了解 哦。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像你们一样去二刷三刷，更不要说这个很多朋友已经这么刷了啊，我连第一遍都没有看过。超时空同居当中这首歌叫做不要忘了我，我们听听这首歌，稍后回来。 怎么忘了梦有期限的，只怪时间不给相爱的人更多选择，如何冷落，如何解脱，这个甜蜜的滋味刚刚才品尝过，就要忘了，就要放了，不要忘了。此刻不要忘了我，不要离开我，记住我说过会让你快乐，怕再没有人像我一样爱过，更怕有个人像我一样爱着， 开心啊，那不是咱俩吗？你又不用考虑钱，只管享受。 我相信我肯定对你不够，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 不要忘了我，不要放下我，把时间定格在此时此刻，不要忘了我， 文娇，你要记得我。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我们继续回来。刚才跟大家听到的是《超时空同居》的那首主题歌，不要忘了我。 哎，老斑鸠，你得记得我呀， 老斑鸠啊！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在刚才提过的那些电影之外，在这一周还有哪些新作品要上映？我刚才说过了，赵亮这个爸爸不好当啊，这个周末老是要带孩子出行啊。上个周末是刚刚去了美术馆， 动物园， 但是好像他现在年纪不太适合去电影院，是吧？ 对，确实不是很适合。 其实这个特别好啊，我觉得文明观影也是得这样。 对，我主要怕影响别人，确实是啊， 这就是怕搂不住，是吧？来，我们看看这周啊，刚才提到的为什么说孩子是这周的主题，因为即将到来的六一啊，这个周末应该就是一个欢乐的海洋。在电影市场方面，我们看看这周即将到来的几部作品，其实有好多作品都在这一周啊是插空进来，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说到的是几部动画作品。 哎呦，这个我的节日要到了，是吧？真是， 是，这个这送你什么礼物好呢？ 永远十九岁嘛， 十九岁你给我六亿啊！来，我们先来看看要说到的第一部，在前段时间跟大家提到过的6月1号即将上映的动画电影《潜艇总动员：海底两万里》。最近呢是在全国20城开启了提前观影活动，而且这个观影活动当中，据说还是挺有意思的。收获了很多好评。这个潜艇总动员对你和我来讲，这个年纪的人来讲啊，就是永远19岁的人来讲，他是不太熟悉的，对不对？但是其实对今天的孩子们来说，有人说还是有大批受众，因为他其实在这个电视方面，他这个系列动画已经陪了很多人非常长的时间。 没错，对。其实这个潜艇总动员它算是一个电视剧和电影这种互动啊，这种方式的一个影响力了。 那么它的全新续作叫潜艇总动员海底两万里，在六一是强势回归。这回全新的故事呢是聚焦在了阿丽、贝贝和梅莎身上。这个梅莎的名字起得好啊，这个莎是鲨鱼的鲨。 鲨鱼的鲨、对。 它讲述的是一群海底萌物在冒险过程当中相互陪伴和不断成长的故事。这里头呢据说这个探险小分队啊要去寻找传说当中的神秘海怪，无意当中呢又发现了破坏海洋生态平衡的一股邪恶力量。 哎，就是一个励志又冒险的故事。 哎，还环保。跟复联三是一个主题。 哇，你这是哎呀 据说这回呢这个影片跟前面的作品相比呢，在角色塑造和故事叙述上还有比较大的施展空间啊。它凸显的是环保跟亲情两大教育主题。寓教于乐。 好，我们等待一下啊，看看他的电视剧迷们、动画迷们啊，有没有到电影院啊来看这一部动画电影的。 说的那么热闹，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啊，来自《海底总动员》不是《潜艇总动员》《海底两万里》哎，他的预告片。 罚你说十遍。 我的梦想是拯救海洋，探索未知，潜入深海寻找神秘船骸， 我也是。 潜到马里亚纳海沟， 我也是，我也是。 去探索消失的亚特兰蒂斯遗迹。 世界各大洋出现巨大海怪。 这是在这个六一即将到来的《潜艇总动员：海底两万里》。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部其实大家更熟悉的作品，也在这个六一啊，就是挤着挤着就来了。这部电影呢，不用我多说，你听听它的动静。